欢迎大家收听渺小俱乐部。然后呢，今天是这个节目的第一集，我是 Kelly， 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文章，就是我自己写的文章，然后它的名字呢叫做《这个世界饶了我吧》。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题目或者是这篇文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一起接着听下去哦。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想啊，就是我究竟要和大家分享什么主题，作为我这个节目与大家的第一次见面的礼物呢？然后呢，我想着想着呢，我就开始动手写下了这篇文章。然后就是这篇文章呢，就如标题所讲的一样，就是这个世界饶了我吧。然后为什么我会写这篇文章呢？其实对我来说，烦恼呢，它分两种。一种呢是吃饱了撑的，然后一种呢是没吃饱撑的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觉得哇，每天都好多作业哦，为什么我感觉作业永远都做不完啊，然后又补不完的习，每一天都是在读书读书读书。可是呢，之后呢，我上了中学，我又在想，为什么老师这么烦啊，这么多测验，这么多考试，然后为什么永无止境的比小学还多的作业还要做呢？然后我就一直很盼望着想要上大学，可能也许是因为我对大学一个憧憬吧，就看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的那些大学生活都非常的丰富多姿多彩，所以我就一直在中学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幻想着自己上大学之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。可是当我真正的上了大学之后呢，我发现其实大学生活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美好，还是很多作业，还是很多的 assignment， 还是很多的那些报告啊，那些就是种种的事情都会比中学小学来的更多，一次过砸在自己头上，扛在自己的肩上。所以其实我发现我们往往都会向往着一些生活，或者是我们对未来会有无限的憧憬，可是现实往往和想象差很多。然后现实与想象差太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太公平，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接受不了。所以我发现我们长大其实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接受，学会去接受任何事情的发生。也许我们能改变，但我觉得通常事情发生或者是就是倒霉的事情啊，不幸运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去接受，接受这件事情发生了。所以啊，吃饱上班又是满血的一天，没有谁可以靠后悔把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东西留在生活里，有力气就去好好学习，好好上班，今天想不通的事试试明天啊，万一一忙起来忘了呢？迷茫的时候就去跑步，焦虑的时候就去吃烤肉，难过的时候听首歌，委屈的时候对着墙大声喊出来，解决不了的烦恼就先放一放，放不下的感情就先搁在一旁。我们呀，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点事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超厉害，成年人没那么容易崩溃，心里住着大老虎的人，闻一下玫瑰被扎哭了，那不叫崩溃，那是你在学习如何可爱，学习如何温柔，学习跟万事万物和解。另外，你也一定要学会求救啊，累了就让喜欢的人抱一抱你，别总觉得自己好坚强，也别总觉得自己可以独自一个人扛下一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是一个人孤独的活着，还有爱你的人，也还有你爱的人。你可以撒娇，可以任性，可以抱怨，我也相信他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。别怕你在他面前露出你最脆弱的样子，有一天希望你也可以透过他疲惫的笑容读懂他想要一个拥抱，这才是彼此喜欢该有的样子。我们从未掩饰对生活的慌张，我需要你的支持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，哪怕你坐在我身边不说一句话都行，这一切我通通都会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安慰足以让我觉得心里踏实。加油这个词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， 可是呢，从喜欢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就像荒野上的一朵花，它呀，快枯萎了。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来了一朵乌云，就已经很开心、很满足了。因为乌云遮住太阳的那一刻，让那一朵小花多了一点喘息的机会。就凭这一点喘息，它就敢继续等到细雨来临。虽然呢，往往在很多时刻，我们终究无法学会感同身受，可是呢，你却让我觉得在某一刻我不孤独就够了。谢谢你在我快撑不住的那一刻捕捉到了我累了这个信号。拜托你好好想想，你想要什么，你究竟想要什么。有些事儿我们知道一点希望都没有，怎么努力都没用。就像得接受那个爱而不得的人拿走了我们所有的欢喜及喜欢，我们一边哭着一边把破碎的自己重新粘起来。就像那么辛苦的加班，还是领着微薄的薪水，还是没有能力带橱窗里那件漂亮的衣服回家。就像这一年马上又要过完了，我们依然一事无成，被时代当成一个废物点心。我知道认输当然很爽，我也甘心只做一个普通人，只是生活不该乏味。我觉得我特像螳螂拿着手臂去阻挡前进的车，特像蚂蚁用了所有的力气想要去晃动一棵大树，多可笑啊。可是活着哪有统一标准。我觉得啊，我对自己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真的有好好活着，好好的把一碗面吃到碗底，好好的把一个班上到下班，好好的跟喜欢的人约会，好好的跟流浪猫打招呼，好好的把喜欢的人说的那句话放在心里，好好的收拾自己疲惫的样子，好好的去睡觉，好好的享受早餐，好好的去期待未来。后来啊，心里就长出了一朵花，它开得可漂亮了。你的心累，你的崩溃，你的不甘，是因为你觉得别人的花好美好香，你不停地追逐别人的脚步，不停地责怪自己很笨。后来你终于卑微地从别人那里获得一点养花的常识，你满怀欣喜，可是你心里的那朵花早枯萎了。它需要你的陪伴啊，它想跟你一起跌跌撞撞地长大，就算它长得很丑很奇怪，也是这世上唯一属于你的小可爱。我一直觉得安逸是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，那种内心的安稳与平静，生活的闲适与舒服，是一种很美妙的精神享受。就像一朵花慢慢的开，它有它的时辰，风来了，阳光走了，它还是默默的开着。可是呢，一提及安逸的生活，很多人都有一种误解，觉得那是不上进，于是串腾你去焦虑，去拼，去努力。其实安逸追求的是内心的安稳与平静。至于今天吃清水汤面还是红烧牛肉面都行，真的坦然接受生活的每一种安排，不骄不躁，不会为了多放几块肉把自己逼得内心慌张。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安排，会有自己的生活，会去做自己当下最想做的事情，哪怕他幼稚任性，哪怕他无厘头不被理解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才是活着的可爱吧。好好生活的人都超级可爱。你还年轻，不必着急把日子过得慌慌张张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多关注一点自己的感受，然后你心里的那朵花就开了。开了一次就有第二次，第三次，你比你想象中要棒的很多。你看看你心里的那朵花，它开得多开心啊。你哪有功夫去管别人的花，每一种花都有它的活法。你看那些不起眼的花，一朵加一朵，后来叫醒了春天。所以呢，现在我想要大家拍一拍自己的肩膀，告诉自己，活着辛苦了，你还活着真棒。每个人都很平凡，但是却又不普通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在意外界的想法，多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去感受自己究竟在想什么。千万不要因为外界的声音而去影响自己， 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努力的为自己活着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也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